这个故事的名字是《小猪胖胖》。胖胖，快来玩捉迷藏呀！朋友们在屋外叫。胖胖饭没吃完，脸也不抹，就迫不及待地跑出去了。蚊子说：我最喜欢肮脏的脸。苍蝇说：我最喜欢人家满脸污垢。一群蚂蚁说：我们最喜欢人家吃剩的饭菜。不玩了，胖胖说完就头也不回地跑回家去。洗干净的脸真舒服呀，胖胖说。